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咁我哋今集讲咩呢？我估睇个题目大家都已经好明显啦，即係我哋嘅题目就叫做周星驰无厘头的来头。咁好明显我哋今集呢就想讨论下周星驰电影入面嘅某种独特嘅喜剧风格，就係我哋通常叫做无厘头啦。究竟呢种无厘头有冇来头嘅呢？喺哲学上佢有冇啲咩特别嘅价值同埋意义呢？咁我哋今集呢就想讨论下呢个问题。咁我哋先介绍下今集嘅拍档主持啦，因为周星驰嘅电影实在太吸引了，我觉得即係佢好似定义咗港式幽默咁啊，即係我哋成日讨论啊英式幽默就嗰种 witty 啲啊，跟住美式幽默啊、日式幽默啊，港式幽默呢好似就係周星驰做代表咁。咁所以我哋每个香港人呢都好喜欢佢嘅电影啦。咁所以因为咁呢，我哋嘅拍档主持呢都特别多嘅，今集就有五位，即係总加埋我就五位啦。咁先讲下嗰边就阿全啦。 我係扮緊孙悟空嘅，咁啊金色头成隻狗咁样。 关一号样衰喎。 咁样啊，就阿全 我啱叫咗条周星驰 嘅狗。太无厘头啦。 姓孙呀。 跟住就严肃啦。 我都扮緊人格，知道话边个。 我估唔到。 我扮緊上足球谢贤。 强控啦， 监制又系我嘅人吓，港台背后又我嘅人，你 点做我斗？ 点做我斗咧？ 你隔篱嗰个来头啊嘛， 呢个好明显啦，你系捉鬼啊嘛。 今日呢年唔得闲，所以冇带到。 佢哋已经帮我揀晒衫，即系我系扮呢个回魂野嘅嗰个角色嘅。咁我系呢个周星驰嘅骨灰级嘅 fans 嚟。我估我应该睇晒所有周星驰嘅做。做嘅我未必睇晒嘅，即係佢好早期嗰啲咩演员训练班嗰啲，我可能搵唔到所以冇睇嘅。但係佢 几 咁 嘅 黑白僵尸我都有睇过。我係抄返出嚟睇嘅，即係好最早期嗰啲係抄返出嚟睇。跟住佢后来新嗰啲，有啲人觉得佢已经唔係太周星驰，但係佢导演嗰啲呢我都会睇埋嘅，其实。 跟住最后就係 Roger 大师。 大师。 冇错。 真係大声屋 㗎 嘛。 今日大声屋。 但講俊文扮緊六師弟啊，真係所以 佢好多都啱，好多都啱。 朱玉龍 又有支持朱玉龍， 其實一直聽到有人講佢似達叔，達叔真 係一定係，即係我長輩啊。 周星馳都為你， 所以達文西嘛，朱文扮達叔咁咪達文西 咯。好，我哋太無厘頭啦，我哋翻翻嚟先。雖然周星馳嘅電影咧好無厘頭嘅，但我哋就嘗試用一啲。哲學啲有理序啲有條理啲嘅角度去分析嗰啲無厘頭。 呢件事本身都好無厘頭， 好奇怪嘅。 嘗試把握翻佢， 把握翻個無厘頭，揾翻佢嘅來頭係咩咧？咁我先交俾阿全去講下無厘頭。 我最無厘頭。 大星爺，你講講。 大星， 唔係因為無厘頭呢個字，好似啱朱仁咁講咧，好似好廣東話呢件事。咁但係其實咧，原本無厘頭咧係四個字嘅，叫無厘頭鳩。咁咧。唔好笑啦！ 我冇笑過， 我屈你啊！我屈你啊！咁無厘頭鳩咧，個鳩字其實原本係講尾龍骨啊，所以咧就係講緊頭同埋尾龍骨啦。咁無厘咧其實係講分唔清啊，所以就分唔清頭尾咁樣嘅意思，咁即係好混亂啊，唔知做乜啊，九唔搭八咁，即係類似咁樣嘅意思嘅。咁然後但係咁當然啦，即係具體無厘頭呢個精神點樣把握咧？咁我哋就再哲學分析啊，即係再俾一啲定義啊嗰啲啊。四哥，你好似有啲睇法 嘅。我當年對周星馳最有印象嘅咧，就係佢最早係做電視劇嘅，但我都無緣睇到第一身，即係第一手睇到佢電視劇。 第一身就好難， 睇導演啊！即係佢播嗰陣時候我都睇唔到，我後屘插翻嚟睇。但係咧，我依稀記得我有一個時代咧，就係周星馳有一句對白係非常之流行嘅，喺啲年青人嗰度成日都講。咁咧就係嚟自呢個《蓋世豪俠》。同埋呢個 他來自江湖 嘅，即係電視劇嘅最早嘅時候，嗰個嘢係咩呢？就係、是、人哋講完一紮嘢啦，同你講嘢啦，跟住你話你講嘢呀咁樣，咁呢個嘢係我覺得係好勁嘅，呢個嘢係即係咧，佢其實講緊乜呢？你講嘢呀呢個嘢就係佢咧唔係贊成或者反對你講緊嘅嘢嘅，即係你講一紮嘢，佢問你講緊嘢呀，其實係問緊你頭先嗰紮嘢，你噏咗嗰紮，我唔知你論點定係評價定咩嘢啦。佢質疑緊你頭先嗰陣係咪語言啊？即係有冇意義啊？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個無厘頭有一個特質嘅，個特質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平時溝通嘅時候咧，一定會 assume 咗一啲規則嘅，即係例如就係你唔特別聲明咧，我就覺得你係講嘅嘢係真㗎啦，咁樣啦，咁啦，咁咧呢一啲規則咧， 大家係暗中都預先遵守咗，那個溝通先至能夠成立嘅。 甚至你要嗌交唔同意見都要預先大家都同意咗呢、這個 溝通關。如果冇溝通關，你嗌唔到交咯。其實就係、是，但係咧，我覺得呢句嘢係只係其中一句啦。佢其他有好多都係類似嘅方式啦，就係、是。即系咧，大家暗中遵守咗啲規則，你可能唔覺你遵守緊嘅，但系我哋係我哋溝通之能夠暢順成功嘅一個條件嚟嘅。咁咧，佢就咧唔遵守呢個規則，其實就係、是、跟住咧，人哋明明係同你講緊嘢，佢咧就好似咧喺呢啲規則之外，就好似唔玩嗰只 game 啊！即系大家玩緊嗰只 game 嘅時候，都有啲規則遵守緊嘅嘛。佢就喺只 game 之外咧，就玩咗另一樣嘢。咁樣咯，咁就導致到你覺得咦，你會打個突咯，咁奇怪嘅。我同你傾緊嘢嘅時候，你話你講嘢啊，咁樣咯。 因為最基本嘅假設就係你講緊嘢嘛，大家都係。係 啊，係啊，我首先要預先明白咗你係講緊嘢，我先至可以答到你嗰樣嘢嘅嘛。佢調翻轉頭再褪一步就話你係咪喺度講緊嘢咧？ 好厚切嘅質疑 咧， 即係好似哲學家。 點解有時我哋講聽到啲無厘頭嘅對話咧，會有一個感覺嘅，即係用書面語嚟講咧，就係、是、覺得莫名其妙嘅、嗯。即係當然有啲效果出嚟啦，可能好事又好，咩效果都好啦，但係覺得莫名其妙嘅。咁莫名其妙其實往往就係反映到咧，佢唔遵守某一種我哋約定俗成應該要跟嘅，可能係語言啦，或者甚至其他嘅規則嘅。咁嗰種違反就令到覺得，做咩咧就唔啱個邏輯啊，然後 sense。 但我想講四哥就應該講係唔係違反咯？即係啱啱佢用嘅就係玩咗第二隻 game 啊嘛。即係我覺得喺呢個位出到，所以有種九唔搭八嘅感覺。即係因為正常我 expect 你會點樣答，但佢唔係直情話，即係例如答翻你去想你答嗰樣嘢啦，或者答一啲相反嘅啦，佢直情講第二啲嘢，所以咁樣唔關事。 即係你話唔係違反，意思係。如果違反嗰時候玩同一隻 game， 不過咧就跟錯咗個 rule 咁啦。譬如踢波玩你踢波嘅，但係用手攞波咁就違反啦、嗯。如果你唔係龍門嘅話，但係如果你係淨玩第二隻 game 嘅話咧，你唔係違反喎，你係轉隻 game 嚟同佢玩。 即係無啦玩咗 rugby 咁咯，踢波跟錯咗玩 rugby 咯，衝突陣咁。 但傳説 rugby 都係咁樣出嚟嘅。 你哋講完嘢未？你講嘢 就多講嘢， 係啊，我講嘢啊， 你 講答㗎嘛？傳説 到你講嘢啦。 即係我自己都有個例子。 要唔要一啖茶啊？ 食個包， 攞包先啦。 即係啱啱四哥講到一啲語言上邊，我哋有啲 assume 咗嘅規矩，跟住我哋。其實溝即係任何溝通場合都遵守緊，但我哋唔自覺。咁似乎周星馳就好似唔知佢有冇有意力冇意力嘅天才地特登玩咗呢啲規則咁啦。咁我自己有另一個例子嘅，即係喺國產007入面咧，即係有一幕我自己幾中意嘅，就係、是、咁最出名都係古惑的槍啊，同埋蘇跑嘅風筒嗰幕。之後咧，佢哋去咗個商場食豆腐花。咁咧嗰度有段對話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咧嗰段對話係咩咧？就係佢。周星馳就因為余詠兒就瀨曬嘢嘛，即係佢射到傷曬咁樣，跟住周星馳咧就問佢：，你好似仲係嬲緊我咁喎，咁樣，跟住余詠兒咧就傻啦，梗係嬲緊你啦。跟住周星馳就問佢：，咁你有幾嬲啊？又，跟住余詠兒就嬲到想一槍打死你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段對話咧，個正位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佢係玩緊嗰個用笑話嚟講真嘢嘅、嗯，我自己覺得，即係咧，首先佢傻啦，通常接嗰句係咩咧？我哋 expect 嘅係， 梗係嬲你啊！ 會嬲你啊！ 但係佢調翻轉， 即係佢第一個 irony 係咁啊！即係佢第一個 irony 就係佢扭轉咗我哋平時 expect 佢話傻啦，點會嬲你呢個預期？然之後第二個 irony 係咩咧？就係佢話傻啦，梗係嬲你啦，想嬲到一槍打死你！即係咧，佢因見機第一個 irony 咧。一般人就覺得，哦，所以你特登搞緊笑、嗯，因為我哋意識到你特登玩緊 expectation，、嗯、所以我知道你搞緊笑、嗯，所以就以為你搞緊笑嘛、嗯，因為第一個 irony，、嗯、所以第二層個、嗯、個 irony 係咩呢？就係、是、其實佢講緊真咯、嗯，即係佢就特登因為第一個 irony 佢講緊真，因為根據個劇情、嗯、大家知道就係袁詠儀係真係想殺死周星馳咯，咁、嗯、所以我覺得呢度係完全玩緊嗰個語言上嘅 expectation， 咁、嗯、呢一幕呢去到最尾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一段對白啦，就係、是、周星馳無論食下。食曬雲吞麵定唔知食豆腐花咧，一嘢吐痰啦，就孭咗 隔離條友， 孭咗落隔離嗰個人嗰度，跟住隔離嗰人咧就問佢：先生，請問督痰係咪你吐嘅咧？ 係啊係啊，有咩問題啊？ 冇得個知字啫，即係覺得呢個係完全違，即係玩咗我哋日常語言嘅規則。點解咧？因為除咗啱啱寫咗講話我哋一般 expect 人哋講真話，自己都會講真話之外咧，其實我哋好少特登講廢話嘅。即係我哋，因為大家知嘅我就唔會講噶嘛。即係我唔會突然之間喺個節目度又睇，你睇緊嘅節目又繼續傾。咁呢個因為大家都知啊嘛，咁我哋就唔會講嘅。咁所以其實因為嗰個人係睇住周星馳吐督痰落去度，所以當佢咁樣問嘅時候咧， 你唔係真係 mean to 問究竟係邊個吐係咪你吐，所以一般我哋咁樣問就係嬲啊嘛，就喂你做咩吐痰啊？即係因為咁，所以你唔使再問嘅。但佢就特登又係玩咗呢個預期，就問誒得個支持啫，所以佢真係想問吐痰係咪你吐，而唔係想批評周星馳吐痰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幕已經好濃縮地 pack 咗好多我哋語言啱啱話我哋慣用嘅一啲。預期啊，一啲規則，而佢嗰個笑點或者嗰個無厘頭咧，就係佢好似突破咗呢啲規則，或者顛覆咗呢啲規則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幾中意嘅一個例子。 呢個例子幾得意咧，就係因為我哋一般將嗰句説話 frame 到為講笑咧，其實就預你唔認真，所以咧你唔需要理嗰啲內容嘛。但係咧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你頭先講第一段啊，就係佢用咗講笑嚟講真話咯，即係咧其實都係一種顛覆嚟嘅，就係明明講笑就唔係講真嘢，但係咧佢就係用講笑嘅方式嚟變咗就講真嘢咁樣。咁依家好多人都咁做啦，即係個文化滲透咗， 係好無厘頭， 都係咁啊嘛。 因為你唔知嬲唔嬲好嘛，即係佢又講笑，但係咧啲內容你又覺得真喎。咁 即係有另一個例子係國產007嘅，不過即係簡單啲呢個就佢解釋咩叫小李飛刀啦，即係邊佢唔識寫啊嘛，小李飛刀啦，邊個咩小李飛刀咧？咁樣解釋，小李飛刀就係小咧，就小李飛刀小，你咧就小李飛刀你，飛咧就小李飛刀飛，刀咧就小李飛刀刀咁樣。咁原本你如果 suppose 啊，你解釋個字眼嘅時候咧，你唔應該咁噶嘛，即係係啦。咁所以佢玩小李飛刀玩咗幾次，其實喺唔同嘅作品裏邊。咁另外一個我都覺得好正嘅，不過應該可以講，即係話兵器簿排名嗰個咧，即係小李飛刀排第二啊嘛。 佢阿媽勁啲啊， 排第三排第三係啦。第一係邊個咧咁樣？係小李嗰個母親嘅飛刀。咁呢個就第二隻玩翻，跟住再講。但係頭先講小李飛刀。四個字咁寫嘅時候咧，我覺得好正嘅，都係咁嘅啫。譬如解釋個字唔可以咁噶嘛，但我就咁樣搞住解咗。嗱，呢條嘢佢冇錯喎， 因為我諗翻我以前好記得我大學 undergrad 上中哲史嘅跳拖咧，有人問我康俊文、俊文點樣寫， 因為 我 康俊文個俊， 我唔係一樣嘅，我話我係文俊個。進文進個文， 咁呢個好啲嘅， 好啲嘅，因為 你有 reference to 如果佢知道文進係邊個，就會知道我個名點寫，所以我都係試過用呢個方式解釋自己個名點寫。好，我哋呢次傾得好開心，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周星馳嘅無厘頭。欢迎收睇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呢一节咧继续讲下周星驰嘅无厘头。咁咧我哋头先就讲咗语言上面佢嘅一啲玩咗嗰个规则啊，甚至喺度玩我哋嘅预期啊咁样。咁其实仲有啲例子嘅，阿全， 因为咧即系我哋倾偈啊或者沟通咧，即系我哋会 expect 埋喺唔同嘅场合有唔同嘅要求嘅，有啲规则啦，就咁有啲 norms 嘅。咁咧例如我哋即系可能当你喺大学嘅讲堂。咁我哋就應該好認真咁樣啦，即係應該好嚴肅嘅，例如係咁啦。咁有啲情況就係大家玩緊嘅，我哋就可以好放鬆啊，跟住大家唔使咁認真啊。咁我就成日玩呢啲嘅，即係我覺得咧，其中一啲情況咧就係唔使認真，佢就好認真嘅。例如係點咧？就有一次啊，周星馳即係喺少林足球面，咁就揾阿趙薇就去甜菜心饅頭店嗰度揾翻佢咁樣啦。咁佢就問個老闆娘：啊，老闆娘，佢去咗邊啊？咁樣跟住咁老闆娘就話。佢死咗啦咁樣，咁我哋正常梗係知，喂講緊笑啦，係咪先？即係我成日專門啲人問我專門喺邊，咁我梗係話死咗㗎啦，係咪？ 通常加多啲粗口仲簡 單。死咗啦咁樣，跟住咧，咁我哋正常就即係咁會覺得係講笑啦，但佢就好認真。 佢點死㗎？ 佢點死㗎？ 佢好好功夫㗎喎， 冇俾佢打死嘅，冇可能打得死佢。 跟住一拳打穿咗塊板，跟住我要同佢報仇咁樣。咁你會覺得呢啲話係好講唔搭八，做乜嘢啫？即係你唔會咁認真㗎嘛？仲有好多㗎，即係例如無啦啦叫喜劇之王入面叫佢演戲啊，跟住原來佢做。即係話叫整個緊張嘅樣嚟，跟住佢就無啦好認真咁講，緊張就有幾種嘅，咁你又想要邊種？即係佢係好多時會特登咁樣玩翻認真，我哋就會覺得呢啲人好奇怪，或者唔知做緊乜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即係有時啲真心交就係咁咯，即係我哋咁樣講。 如果關於第一個例子，其實似乎同我頭先嗰個例子係同一個方嘅，即係得個之字嗰個例子，就係、是、我哋好多時語言係 pragmatic 嘅，即係除咗係透過個語言帶嚟某啲效果，即係其實頭先嗰句嘢。 督谈系咪你套 ？literally 真系问紧督谈系咪你套啊嘛？但好多时我哋嘅语言就系会剔咗嗰个语用嘅效果，就系、是、可能系表达佢嘅愤怒嘅可能，但系佢就变咗玩翻个 take it literal 嗰个 字面意思， 字面意思解释。 即系头先死咗都系啦，即系佢就无端好认真对待嗰个字面意思，但系一般人都话唔好问我啦，即系其实个效果就系我鬼知咩？想你快啲走啦，唔好问我佢嗰边，但系佢又理解为字面意思。咁呢度其实。其實仲有一個例子講埋嘅，可以就係、是、九品芝麻官入面咧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是、差唔多最後嗰幕對簿公堂咁樣啦。咁啊，吳啟華咧就有一句説話好出名嘅，彈出啊彈入打我一笨咁樣。咁呢個時候吳孟達同埋周星馳做咩咧？打佢就係咁打，係咁打。因為嗰陣係一個朝一個 唔係朝廷， 唔係朝廷嗰、那個叫咩？ 公堂， 所以好多人睇住 緊案嘅。 跟住打完佢之後咧，吳孟達同周你睇到佢。佢叫我打啦，關我咩事啫？問我，咁大個人都未聽過人有咁嘅興趣嘅，即係打佢。即係我覺得又係玩緊嗰個嘢咯。即係因為打我乜乜一笨，其實唔係真係你想做啊嘛，即係一種挑人，所以嗰個語用嘅效果係睇你敢唔敢啦，即係串緊人。但係佢就又係理解為個字面意思，真係去打佢咯。咁所以呢個又係我估佢喺唔同作品都成日玩嘅一樣嘢咯。 咁呢度即係頭先講嘅都係語言上面嗰種講違反啦。但其實佢嘅電影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可以有個利身嘅，我哋即係好多時候成個大電影咧，尤其是早期啲或者中期啲啫，唔係佢做導演嘅，即係所以個大嘅方或者大嘅浪咧，未必係完全係佢嘅。但好明顯見到好多細節嘅安排上面咧，係一定有好多周星馳嘅痕跡嘅。 咁所以呢個係佢好出名咧，即係佢嗰陣時拍呢、這個《他來自江湖》，就咁其實李力持有份，唔知道做編劇定做咩嘅，跟住佢哋係。瘋狂改劇本嘅，佢哋啲對白係自己度嘅，嗰陣時就係、是。 我可唔可以插一句？我覺得我哋唔同人用嘅例子顯示咗我哋唔同嘅 channel 關事。呢個聽 講 講， 點解咧？點解蓋世雄同他來自江湖？佢咧用少林足球，跟住我就係國產零零七。 我你嗰啲我全部都有睇。 成個問題就係你睇佢睇嘅。 點解我 點解我睇啊？ 點解我講呢個咧？我解釋點解講？因為我自己嘅判斷就係越早期嗰個就越周星馳嘅，其實就係而佢最早期嗰啲咧，主要係用語言角嗰度講嘅，即係我成日都懷疑咧，你唔係一個廣東話為母語嘅人咧，喺佢早期嗰啲，你識唔識笑？ 完全唔識笑。 係咯，我覺得嗰個語感好重要嘅，佢走出嚟講一句嘢咧，唔知點解你就會覺得好笑，係你要係母語係粵語，你先可以 get 到呢個效果。 我估點都快到啲嘅，因為事實上譬如台灣咁咧，有一個係專幫周星馳配音嘅， 我知啊， 即係佢未聽過佢真聲咁滯嘅，即係有啲人會咁講，反而講話真聲代表周星馳，即係我估點都有啲翻譯到嘅。但你話會甩咗好多就一定會有咯，因為佢係好依賴語言嘅，依個亦都我判斷點解後屘可能會冇咁成功嘅某啲位相對上， 就佢已經 就係想到後屘佢唔係 care 華人市場，甚至係去到想 care 埋海外市場咧一段時間咧，就更加唔得，就多好多形體啊，多其他方法， 即係佢要加好多嘢，令到唔係淨係某個地區嘅人先能夠明白， 係啦， 咁你好似要擴闊嗰個觀眾嘅層面。但問題就會失去咗個原本最有特色嘅一啲，就係好本土、好個別。但係我哋譬如聽廣東話大嘅人，即係仲要了解喎，唔係就係識講啲廣東話音喎，係要了解裏面好多啲用字啊，平時啲語言習慣啊，咁先能夠明白。 因為頭先個搞笑方法係正正透過違反或者唔玩嗰套舊有嘅語言習慣而引致㗎嘛。但你做唔到啦，去到你唔同語言、有唔同嘅習慣、唔同文化、唔同習慣，你就唔能夠跨到咁多文化做到嗰個效果。 同埋我想順便講一句，即係可能應該後面講，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可能啲批評類型嘅嘢，即係我都會覺得周星馳係一個好特別嘅演員嚟嘅，即係佢係好主導，好明顯。就算好似頭先四哥講，即係佢唔係做導演嗰啲咧，佢都好主導。但係喺嗰啲地方，我都同意啊，係嗰啲特別出色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強項係喺嗰啲細節位去玩語言，玩到好出乎意料嘅，而且好有原創性嘅。但係到佢後來，因為其實如果咁講嘅時候，佢作為一個演員咧，其實佢做多過演員做嘅嘢嘅，佢唔係淨係跟劇本做啊，唔係淨係跟啲對白照念，佢自己會改，甚至會改一啲劇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唔會改曬全部嘢嘛，因為佢唔係導演啊嘛，始終唔係個編劇。所以喺有限制嘅情況之下，佢反而做得好啲，我覺得。到咗後來，咁通常你做開呢啲就想主導越嚟越多啦，又越嚟越出名，我估。咁於是佢做埋導演嘅時候，我覺得就開始為一編埋劇咧，就有啲問題。我覺得佢處理唔到啲太大嘅嘢，變咗佢變咗就好籠統，好即係其實我哋本來係覺得佢好多嘢好特別、好突出。咁一方面佢再自己主導一切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玩緊同樣嘅嘢，不過我哋第一次睇同第九萬次睇咧，係有即係會悶或者會重複。 而我懷疑點解佢做咗編劇同導演之後個效果冇咁好咧，就是、因為其實其他人如果想做佢個套咧，未必做得到㗎。 即係尤其是佢未必係廣東話文化嘅人咧，更加做唔到，跟住結果硬套落去就會冇咗嗰種喜劇效果咯。 所以我睇譬如西遊或者佢而家好多時候做啲續集咧，即係我估佢自己做翻都唔會太差嘅，雖然可能都冇第一次睇咁驚喜，但係一揾咗第二啲人做咧，其實你又會睇到嗰啲人好嘗試用佢嘅方式去演繹啲角色。但係周星馳自己做翻先會做到啦，嗰啲我覺得。 咁點解我話講呢個咧？就是、因為我想講頭先，我哋雖然好主力係講語言上面個違反或者避開嗰個慣用嘅慣例啦，但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喺佢嘅細節處理上面咧，即係有時甚至唔係佢自己做演員嗰啲啦，係佢有影響力嘅嗰啲細節咧，都會令到個劇情安排上，或者甚至個演戲嘅技法上咧，都係違反嗰啲極原定嘅一啲做法嘅。咁我舉例之後講下，譬如舉例一個好簡單例子就係、是、西遊記會無啦啦即係來回好多次啊嘛，即係又月光寶盒，跟住又再翻返嚟，來好多次。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係、是、喂楊子出嚟睇耶穌啦咁啦， 嗱咁佢咧係完全 out of context， 點 解有耶穌嘅咧？ 係啦，完全 out of context 嘅，因為佢根本就唔係講耶穌啊嘛，而且原本有樣嘢發生緊嘅，佢突然間某意思想透露咗一步咧，佢睇耶穌，定係原本唔萬打嗰度咧，係做緊某樣嘢嘅一個劇情裏邊，佢原本冇咗。我呢個係其中一個想講啦。另外一個亦都係違反嗰個平時我哋嗰個劇情或者個世界發生嘅事物嘅理序咧，就係、是、好簡單，就係講佢去賭神拜師咧某段片嘅，佢名又出名嘅，即係係啦，因為我個菲律賓工人嗰行個街市，聽到人有啲人傾偈話佢自稱賭聖喎，唔係賭神喎，咪 我當堂嚇一跳， 然後得 笑咁樣。佢成段話咧，佢成段咧。喺個劇情安排上咧，就係佢唔譬如拜師咧 send 個 video 去咧，係應該低下噶嘛。佢完全冇咗自己喺高高在上咧，話誒、哎、我俾咗電話嚟，夜晚唔好揾我，瞓咗單，唔得 就俾個機會你嚟收我位。 我覺得呢段畫龍點睛就係佢食面啊！ 誒、哎，我就想講，我講話就係呢個劇情安排上啦。但佢跟住奶落去咧，就係佢嗰個 acting 上面都係噶，係好 over 嘅。即係四哥可以講下食面點 咧？咪就係你正常，即係佢係扮翻嗰啲典型嘅做法，就係、是、有一個美女喺側邊，好似服侍佢咁，就顯得佢更加尊貴嘅地位咁樣。咁唔會為佢食面噶嘛？喂食面啊！ 食住魚子醬咯，食啲 grand 嘢咪都係。 成即係話飲杯紅酒咁啊嘛！佢成住面點樣喺呢度？ 即係講起呢個咧，即係我想補充少少嚴肅講嗰個就係、是，即係我哋有時會 expect 嚟喺一套戲入面係嗰個朝代就嗰個朝代啦。即係咁，你正常古裝就講翻古裝嘅，唔會講現代嘢啦。跟住就唔會無啦講英文，但係佢成日玩曬呢啲嘢噶嘛。 係啊， 即係無啦 only you can take me 取西經啊。但係嗰度係即係嗰個明明古代， 即係唔會有英文 係唔會有英文啦。即係同埋就係咯，例如無啦叫你睇耶穌咁樣，咁正常嗰個古代中國冇耶穌噶嘛，大佬。咁佢就成日玩曬呢啲咯。咁啊，令到我哋對於電影嗰種 expectation 唔同咗。 同埋我估嗰個玩好明顯就係因為佢好多戲其實都係以某一啲嘢做藍本先嘅，譬如啲傳統嘅民間傳奇嘅嘢啊，譬如講唐伯虎點秋，我就覺得我最深印象嗰一幕就係、是、唐伯虎點秋，其實睇咗一萬次。咁當然好睇嗰個就係數白欖嗰段啦。但我有一個覺得特別好嘅就係、是。我哋都知道傳統唐伯虎點秋個古仔就係、是、講佢哋去間廟咁樣，跟住就唱嗰首好名曲， 這個 很 正這個、 就係求神。咁一般我哋睇任即係拍過無數次嘅呢個古仔，咁個重點正正就係唱嗰段啊嘛，求神求神誠心禮佛來求明神啊嘛。佢嗰度一唱就俾人踢開，跟住就冇再又唔係補翻唱，原來跟住再冇出現過嗰陣時。 我覺得你提到唐伯虎點秋香咧，就係、是、有一個 point， 佢其實都好似唔少會咁樣做，就係、是、有一啲。傳統上有某啲地位、有某啲形象嘅角色咧，佢就再做，即係譬如唐伯虎啦。跟住，但係佢係令到嗰啲人個性格係好唔同嘅，即係好似將佢變成小人啦，或者矮化咗佢。 本來啲文人雅士啊， 我最有印象咧就係佢四大才子。佢四大才子，哇！我哋今日結伴去遊山玩水，但係你去遊山玩水係做咩？去調戲嗰啲女仔，調女仔 去作啲詩都 係。你有意思啊？開心，佢講起呢啲勁開心啊！ 就算連畫畫都係啦，即係佢做，譬如畫好出名個幅攞陳百祥嚟畫圖，即係而家都係啦。佢唔係攞毛筆畫，唔係咩畫嘛？即係，但係佢其實佢用嗰啲畫法係貶低咗件事啊嘛。係啊，即係呢個我諗應該下一集可以大幅嚟講，就係張弛 keep 住有一種做法嘅，就係好容易會顛覆一啲既有嘅古仔嘅。但係點解要咁做咧？有咩效果咧？我哋可以傾嘅。但我想埋多個尾先，就係、是、我想講就係、是、除咗劇情上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個演技上、演法上咧，係成日刻意 over 去做到一個唔合理嘅效果嘅。即係我舉個例子就係、是。好佢早期電影一套叫《龍的傳人》啦，講佢打桌球嘅，仲請埋有白旋風韋德嚟打嘅。咁但係咧，龍的傳人好簡單講一個就係、是、咧，有一幕佢個師叔啦，即係叫做阿梁家人嚟揾佢同埋袁華，佢老豆嚟食飯啦，係好無聊嘅，交代啲好細節嘅啫。其實唔需要嘅，就係佢冇得傾偈嘅時候咧， 佢食飯咧食到咧好快，嗰啲飯咧好高嘅，你可以揾下上 YouTube。跟住食到咧，做咧即係飛曬出嚟之後咧，全個台都係嘢食，佢仲要走啊！原來話我先走先啦咁樣，佢仲未食喎，啲飯喺台啦，佢喺撥龍口度擺喺台上面食。但係個劇情係完全唔需要咁嘅，即係即係佢連個演法上面都刻意係違反嗰啲慣常啲嘢嘅邏輯嘅，而呢個會產生咗好多我哋唔預期有嘅戲劇效果咯。 咁、我估我哋今節就開始擴展咗我哋慢慢延伸我哋第一節講嘅無厘頭啦，即係開頭我哋比較集中喺語言上面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但似乎周星馳電影嘅無厘頭或者佢嗰個喜感啦，又唔係淨係語言上面嘅嗰個無厘頭違反啊嗰啲語言嘅規則，似乎佢違反曬好多嚟劇情上面嘅或者我哋既有嗰啲文化嘅一啲符號啦，或者文化上面嘅一啲黑板印象，佢咧似乎都有種刻意嘅顛覆。咁我哋下一節咧就會繼續討論下呢樣嘢究竟可以帶嚟啲乜嘢效果咧，同埋佢喺作品入面仲有其他咩例子。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咗周星馳嘅語言同埋佢人物啊劇情上演技上面嘅一啲無厘頭同埋顛覆。我哋今節咧就繼續延伸呢個話題。但我估我哋今節一開始想講啦，因為佢始終拍電影為主啊，即係佢其實電影語言上，即係唔係一定個內容上咧，其實佢有陣時咧都有啲突破啊，或者有啲得意嘅嘢嘅，咁我交俾嚴叔。 即係我哋講古仔咧，即係普遍嚟講講古仔有啲技法噶嘛，係嗰啲講古仔通用嘅，大家會預期講古仔應該咁講嘅。咁語電影係其中一種講古仔嘅方式啦，都係敘事電影先算啦。咁嘅時候你點樣講呢，係就有一套 language 喺度。咁第一，周星馳成日玩咧會跳嚟跳去嘅。嗱，我舉一個例子，我又好中意。就講回魂夜，回魂夜咧咁啊，即係一套傳説中嘅恐怖片啦。我第一次睇嘅時候真係有啲驚嘅，我真係有啲驚嘅。 佢真係保留咗傳統恐怖片嘅某啲拍法嘅，即係譬如揾啲吉燈咧射落去啊個樣嗰啲，佢真係保留咗嘅呢啲。 我真係驚嘅，係啦有啲。咁但係咧，我好出名，唔係我中意嘅其中一幕就係咩？就係佢有一幕好驚嘅，佢起碼好即係唔知邊度衝入嚟啊！跟住嗱，咁嘅時候就啲背景音樂嘅。咁你都好似其他恐怖片咁啦，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開始驚啦！你鋪排越嚟越緊張，甚至氣氛會越嚟越大咁啦。Suppose 咧有啲鬼有啲彈出嚟就咁樣，即係嚇你噶嘛，應該係咁噶嘛。咁但係咧佢噔噔噔噔嘅時候咧，呢個時候周星馳就講咗句嘢， 熄咗佢。 其實熄咗嗰幾多次呢時候唔好播呢啲咁嘅音樂。咁嘅时候咧，跟住佢话系唔好意思，跟住后边嗰人就真系熄咗佢，然后有录音机度收熄咗佢之后就冇咗佢只声啦。 但系第二嘢就系后屘又播咁样，原来嗰次就真系自己着嘅，咁啊变翻恐怖片形式嘅，即系自己录音机着。 呢度咧喺即系所谓叙事学，佢玩咗一样咩嘢咧？因为咧，如果你有睇戏，你都发现咧，可以有两种音乐或者两种声音嘅喺电影叙事上，一种咧我哋叫 diegetic 啊，diegetic 声就系喺个故事世界入边嘅声，即系譬如你睇套戏入边有个人弹琴。咁你觀眾你會聽到㗎嘛，咁呢個時候嗰個琴嘅聲音嘅來源喺邊啊，其實就喺個故事世界入面。 即 係笑 春風咁樣，譬如咁老春風咁樣。 呢個就係啦。喺入面㗎嘛。即係你喺眼㗎嘛。就喺個故事入面。但呢其實仲有一種係好常用嘅，但係可能我唔講你哋未必覺啦，就係有一啲叫配樂，就係故事世界入面嘅人係唔會聽到嘅。即係無端端咧就係、譬如鬼片嗰啲恐怖音樂啦，又或者愛情片嗰啲配樂咁樣啦。咁 咧， 喂，唔會佢哋喺個故事入邊無端端邊個唱歌啊？唔會噶嘛？你點解有歌聲嘅？唔會啊嘛。 佢入邊係聽唔到嗰啲背景音樂。係 啦，我哋觀眾先聽。 我哋觀眾先聽到，所以咧嗰啲叫 non-diegetic 嘅 music， 佢就係、是有個故事世界，然後咧就黐一個外在嘅音樂上去。純粹係俾觀眾聽嘅咁樣，咁咧頭先回魂夜嗰度搞笑在嘅地方就係咩咧？佢令到你以為嗰啲係 non-diegetic music 啊，因為佢嗰首係主題曲嚟嘅，即係佢成日用嘅停套戲，你之前已經聽過噶啦，睇到嗰幕嗰陣時，咁咧正常嘅 expectation 就係我又係呢啲 non-diegetic music 啦，但點知原來佢撳熄佢嘅就原來唔係，原來係 diegetic music 嚟先，跟住就會令到個 expectation 唔同咗，然後就會有一個好搞笑嘅效果出咗嚟咯。 我呢度好快講一講，就係、是、其實頭先嚴叔講嗰個娘子出嚟睇耶穌咧，我覺得都喺敘事或者電影語言上面有啲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因為不斷 時光倒流嗰個周星馳啫嘛，即係入邊嗰啲人係冇經歷過咁多次，觀眾同埋周星馳先經歷過咁多次呢個 loop， 但係入邊嗰啲人唔 suppose 經歷過噶嘛，咁但 係佢唔應該知佢 loop 咗多次啊， 所以吳恆達就話佢最尾 loop 到好攰啊，唉出嚟睇耶穌啦咁樣，即係變到好悶啊，即係但係佢冇睇過噶嘛 suppose 作為一個角色。 同埋慢慢落去咁樣，一開始都唔覺嘅，跟住就話又你咁樣，咦點解會話又嘅咁嗰啲咧？ 所以佢又係玩緊咧，因為佢作一個 digesting 入面嘅一個 character， 佢唔知 loop 咗咁多次，以佢有限嘅認知，我哋就知 loop 咗好多次咯。 即 係呢個類似係得意嘅， 即係平時講會講敘事者有唔同嘅觀點噶嘛。即係有啲喺個外邊 external 嘅 narrator 外在嘅敘事者咧，係比有時可能時安排到全知嘅，譬如相對上會。咁裏面嘅角色唔 suppose 係有佢啲知識㗎嘛，但佢就將呢兩個咧玩啊，即係有一個上帝全知觀點嘅敘事者，同埋一個裏面嘅角色嘅敘事者 融合埋一齊， 融合埋咗一齊，就變咗咧，有一個電影語言上嘅顛覆喺度咯。咁啊，引致某一種比較過 嗰種對白上面嘅語言，啱啱學講嘅無厘頭，喺電影上面敘事上面嗰一套 convention 嗰套語言，佢似乎都我唔知佢刻意係又係嗰個問題啦，刻意地天才地諗到呢啲嘢，跟住玩呢啲咯。咁似乎都係呢啲都係佢嗰啲電影作品嘅一個好強烈嘅。 呢個都個小補充啊，即係又係大頭盔就係、有好多時候咧，逢係分析出譬如周星馳啲電影咧，即係我以前都有去嗰啲周星馳嘅講座咧，啲人淨攞呢啲學術語言嚟問佢：咦，你有啲刻意嘅唔知咩顛覆啊，又唔知點樣浪在大 Jack 浪在一齊咁樣？佢我唔知道你講咩咁。咁我想戴個頭盔就係、周星馳自己本人有冇呢個 idea 係唔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唔係想話佢自己真係咁樣諗噶嘛，即係咧我哋嘗試佢可能真係想一個搞笑啫，佢可能有個直覺好勁天才式咁樣做到，我哋即係分析翻佢做啲咩效果點做到啦，同埋帶啲咩意義出嚟。咁呢個佢自己未必有呢個咁嘅 idea 裏邊 ，probably 冇啦，我估係啦。咁所以就係唔影響我哋個分析咯，同埋個理解咯。 咁不如去到呢度，我哋就去我哋下一 part 嘅一啲分析就係、延續翻上一節嘅都係人物上面、劇情上面，似乎佢打破咗好多黑白印象嘛，即係唐伯虎點秋香嗰啲才子係嘅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仲有冇啲咩可以講？ 即係因為我講一句就係周星馳好中意咧，其實好得意嘅，佢古裝片又好時裝片好咧，係成日有 reference 有 cultural reference， 咁都係其中一啲就係成日惡狗王交嚟啲戲嗰啲對白啦，佢哋咩如果要為冠交個限期嗰啲咧，咁但係唔好講呢個問題就係佢成個古仔都成都個文本係做佢 cultural reference 嚇、頭先譬如講國產零七啊，跟住頭先 講 古點秋啊，全部都有，咁但係問題就係、 西遊記 係西遊記 回魂夜咯， 係回魂夜咯，係只有十九不太冷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咁做，而且佢咁做嘅時候咧，佢唔係跟翻成日拍過。佢有啲玩嘢，有啲顛覆喺度嘅，咁我哋可以傾下有啲咩作品，有咩例子，同埋佢做啲咩效果出嚟咯。 嚴肅係咪？ 我講啦，我講先可以啊。我覺得有兩個例子可以講嘅。第一個就係、即係我最中意講《國產零零七》同埋《大密探明法》咁一篇。佢個顛覆係，即係佢話個顛覆係咩意思咧？就係、好多時候咧，嗰啲傳統嘅文本咧，其實俾咗好多，我會覺得啦，我哋好多嘅民間智慧又好，或者啲 conventional wisdom 俾我哋，就覺得某啲嘢應該係點嘅。咁嗱，一方面當然可能話一個好簡單嘅 sell 嘅工具，同一時間咧，佢會帶嚟某啲黑板印象。其實你就會從一成覺得逢係咁嘅人咧，就會係點噶啦咁樣。咁譬如舉例子，國產零七咧，佢惡搞緊 零零七 噶嘛，其實係。不過因為呢個傳説中有一個版權問題，佢寫中文噶嘛，所以佢寫零七，佢就寫大寫嘅七字添，仲要係阿七咁樣。咁佢寫呢個時候咧，咁好得意啊！就係佢惡搞佢嘅時候咧，咩意思啊？就係、你諗下平時真嘅零零七咧。即係外國人嗰啲啊，係好有型噶嘛，詹士邦係嘛，跟住有啲尖女郎啊，跟住好有型嗰啲飛嚟飛去特，跟嗰啲佢好勁噶嘛。但係而家睇係咩？係個唏噓嘅豬肉佬，係啦，仲要窮到咧個吉俾咗好多任務佢，唔係冇俾佢等咗咁耐，琴晚去召妓仲要冇錢俾咁樣啦。但係佢繼續著住一件嗱，佢因為可以應該講下從左眼到，即係佢嗰件豬肉佬衫啊。係啊，跟住之後揸住本《Drama Tini》喎， 好唔夾嘅呢個 係唔夾嘅。跟住做個效果就係佢有啲 reference 喺度，佢有啲仲有啲高雅嘅。但係個 overall 嚟講係一個稀有嘅豬肉佬嚟嘅啫。人哋用槍咧好有型噶嘛，即係喺個傳統文化裏邊，佢用刀嘅，主要唔係普通嘅刀，唔係咩咩圓月彎刀啊，係一把最平常嘅豬肉刀咁樣啦。嗱呢個其中一個惡搞就係、就顛覆咗咧，我哋對於咩為之一個殺手咧，咩為之型啦，咩為之勁啦，一個勁嘅特務咧應該係點樣？咁呢個甚至去到大立物品零零法咧，係直情點題地講出嚟嘅，係即係你去到咧咁啱喺屋頂度，各個高手西門吹雪啊嗰啲咧，喺度讀小鳳咧決鬥啊嘛，跟住見到咦點解大家一岩一忽咁岩慘咧？大家跟住嘅時候就仲要畫面上啱啱撥下個地中海嘅頭髮咁樣啦，咁佢就會講一句直情點題講嘅， 唔係即係好似你哋一般人咁大眾星斗市民嘅諗法，唔係高武林高手咧，唔係事必咧就要係即係玉上風靚仔嘅咁樣，係可以咁樣嘅。咁呢句都係顛覆咗你平時想象睇一個文本嘅時候咧，我哋會點樣理解？係顛覆咗個黑板印象咯。 其實咧，即係點解會咁容易有黑板印象咧？即係無論喺電影啊、小説嗰啲都好啦。其實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你電影好短時間嘅啫，你個零鐘或者最多三個鐘咁樣咧，你要講好交代好多嘢噶嘛，咁咧你唔可以每一個角色你由頭介紹噶嘛，咁結果咧我哋就要用一啲可能係視覺嘅效果啊，即係例如佢嘅衣著啊、佢嘅打扮、佢嘅樣啊，你去砌嗰個人，令你一睇就知哦呢、這個係大俠，呢、這個係啲乜嘢嘢，但係咧呢一個會造成一個缺陷啦，個缺陷就會變成你做得唔好啊，就會變成 stereotype 就係所謂黑板印象啦，咁咧就會令到我哋覺得。你逢系嗰啲人咧，就會係咁樣。咁咧，你文化研究其實有好多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討論嘅。因為譬如妓女係點樣樣嘅，跟住咧就令到我哋有個 stereotype 去睇翻現實世界就係咁咯。所以咧，佢做緊呢個顛覆咧，其實我覺得係鬆動翻我哋對某一啲角色嘅睇法嘅。咁我自己印象幾深刻咧，就係、是、功夫嘅，其實就係、是。 我你中意講啲新啲嘅例子喎，你唔使特登咁嘅喎。 功夫咧，功夫好正嘅，我覺得係就係、是、咧。我覺得俾我哋嘅教訓就係、是，你永遠唔知道邊個係識武功，你永遠唔知道嗰、那個邊個人係勁人嚟嘅咁樣。咁雖然有啲角色，你譬如袁華嗰啲，你知道打開功夫，你就覺得佢應該識㗎啦咁樣。佢未使出啫，但係喺周星馳嘅電影咧，你未必㗎。你點知啫？你可能佢個城寨入邊其中一條友。Kelly Fair 嚟嘅，佢夠膽死描述佢好勁啊嘛，即係所以咧，你永遠估唔到嘅。所以其實就係佢背後個諗法就係、是，喂，識武功唔一定係嗰種樣，有嗰種姿態咯。咁呢啲就係我覺得係反咗 stereotype，然後鬆動翻我哋對呢啲角色啊，呢啲人物啊嗰、那個黑板印象。 造型安排做到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佢嗰啲阿袁秋咁樣啦，係捲曬髮啊，跟住一睡婆咁樣咧，即係嗰啲上海大媽嘅印象咁樣，但其實佢好勁嘅咁樣。係啊，即係呢啲係估唔到嘅， 同埋甚至都唔係就係造型，有啲性格都係啊嘛，即係我哋會以為大俠一定係行俠仗義啊、坐強扶弱，咁佢好多其實嗰啲只不過可能好自私自利啊，一係鹹鹹濕濕啊咁樣，但佢可能都會有另一啲面向嘅，但佢至少展現出一般我哋唔預計某一種類型嘅角色會有嘅一啲性格特質啦。 你講開呢個咧，周星馳個其中一個特色啦，就係、是、佢。總係做一啲好似係英雄人物嚟嘅，即係佢係主角嚟㗎啦，即係最後嗰單大嘢都要由佢解決㗎、但係呢佢係一個小人物嚟㗎，同時係，所以呢有一種反英雄嘅傾向嘅，即係呢譬如你嗰啲唐伯虎嗰啲，你點會估到佢係鹹鹹濕濕，跟住周圍調戲人，又或者嗰啲 俾老婆黑啊， 家欺事嗰啲咧，就更加明顯展示到周星馳成日都係演呢啲角色嘅，就係、是、欺善怕惡嘅。其實佢就是、起碼最初期嘅時候咯，就係、是、見到嗰啲譬如有一幕咧，家欺事咧，鐘麗緇啊同人打交，跟住即刻搭的士走，即係佢明明係即係想一個想追求佢嘅人嚟噶嘛，點會打交你梗係出嚟幫 幫，係 啦，佢搭的士走。即系咁，跟住佢会见到啲靓女咧，佢夹佢嘅，佢要拍到好明显咁，咦，你都唔差咁样，即系摆到明系。 同埋唱李香兰都系啦，即系一般啲主角如果一系就唔唱歌嘅啫，唱歌一定系唱得好听先唱噶嘛，嚟展示佢美好一面。佢特登唱到好难听，又唔记得歌词，仲要突然间咁样加句。 所以呢度我应该可以讲下，或者就系、是、其实个有一个你有时即系分析周星驰嘅时候咧，有啲学术嘅人咧会讲呢个系某一种解构嘅效果嚟。咁当然周星驰自己唔知道这种嘢，我都系嗰句。但系咩意思咧？即系好简单喺呢节最后埋尾讲讲就系、是、好多时候咧，我哋会有啲既定嘅价值嘅对立嘅我哋嘅文化里边，即系觉得某啲系好，某啲系唔好，某啲系好，某啲系唔好。咁而呢啲颠覆咧，刻意玩啲文本咧，而好多时候咧系靠啲传统文本咧，将呢种咁嘅文化咧留咗落去我哋文化里边嘅。就哦，呢啲系好嘢，呢啲系差嘢。佢大人物咧，英雄嗰啲靓仔就好嘢嚟嘅，就到成个朱龙就唔好。咁佢呢个文本玩法就有一个颠覆喺度，我哋下一次可以继续讲。 好，我哋呢节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继续讲周星驰究竟点样解构呢啲文化符号咧。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呢一节咧 十鋪咧就開始討論，或者哲學啲啦，可能就討論解構係咩啦，解構嘅意義係咩啦，或者周星馳嘅作品入面點樣解構啦。不過頭先我哋 off cam 嘅時候咧傾偈咧，我突然間諗到一個例子係講周星馳點樣玩個電影語言嘅。咁我覺得個例子幾得意，所以我就好快咁樣插一個咁嘅例子，就係頭先講到唐伯虎點秋香呢套作品啦。咁咧其實入面有一幕咧好出名嘅，就係 令和你踢館， 令和你踢館。咁跟住唐伯虎咧就同呢、這 個對穿牆， 對穿牆咧喺度互怼咁樣啦。咁啊怼到咧對穿牆噴曬血咁樣啦。咁咧嗰個好笑話係咩咧？你噴完血咧，你 suppose 佢冇再拍對穿牆做咩啦？咁你 suppose 佢就已經冇事啦，即係可能死咗又好咩都好。因為電影有一個特色嘅，就係啱啱四哥講個問題，那個 digested world 發生嘅嘢咧，佢唔可能拍曬出嚟噶嘛。即係唐伯虎一定要去廁所㗎啦，但係套電影可能入面可能冇拍佢去廁所，所以你就 suppose 呢佢冇拍，但你都預期呢佢去廁所嘅。咁但係呢個位呢又係玩呢樣嘢啦，就係佢冇拍到對穿牆嘔完血之後發生咩事。咁你 suppose 一個人正常就嘔一陣嘅啫，咁你可能你就睇醫生啦，或者死咗啦。但佢救咗一陣咧，無端端就整翻佢，佢仲嘔緊血，即係我覺得佢又係玩緊一個電影語言，就係因為有啲嘢拍唔曬，佢就我哋就有一個 expectation， 嗰啲冇拍到出嚟嘅嘢係發生咩事，但佢突然之間話俾你聽，佢仲嘔緊。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又係一個例子咧，去玩嗰個電影院， 就係噴血噴嘔到十隊對隊啊，隊到嘔十九幾兩血，都可以話抗古力金， 就係咁咯。咁我哋呢個就係佢電影院上嘅地方。我哋翻翻嚟呢節最想講嘅嗰個啱啱嚴叔講到嗰個解構嘅問題。 係啦，咁啱啱頭先上一節尾咧，我講過嗰個解構嘅概念啦。咁當然喺成個哲學史裏面有好多嘅呢、這個reference 啦，即係我哋之前有啲集數都講過，即係可能係尤其是最明顯就係講德里達啦，定佢得係講呢個問題。咁但係其實個大嘅諗法係咩咧？咁好簡單，唔好進入啲咁細咁 technical 嘅哲學討論，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睇個世界有某一啲嘅框架嘅，簡單嚟講，而且中間會有啲二元對立嘅，有啲會視為有價值啲，有啲會視為冇咁有價值嚇。咁、啊、好多時候咧，會俾呢套框架限死咗睇世界方式嘅。咁所以咧，所以解構咩意思？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嗰啲文本啊，好多嘢咧，包括睇世界個世界自己咧，其實總係可以用第二個框架睇佢咧，去導致嗰啲譬如對立啊、嗰啲價值嘅顛倒啊，令到我哋第二個方法去 read 個世界，唔好俾既有嗰套價值觀咧限到我哋咁死，係啦，令到我哋可以從中咧解放出嚟。咁、呢個就係所謂解構。咁所以解構唔係一定要每一即係個文本自己有嗰個 potential 嘅，就會話。咁好多時候咧喺我哋嘅世界觀咧係由嗰啲好經典嘅作品咯留俾我哋。咁我哋講之前講詹姆士邦啊，講好多唔同嘅小説啊，講呢個唐伯虎啊等等，都當然係啲耳熟能詳嘅故事啦。佢耳熟能詳咧，就即係代表住佢其實 carry 住好多呢啲文化符號啊。逢你見到咁嘅時候，你會有某啲諗法。所以嗰啲文化符號咧，會造成某啲黑板印象咧，令到我哋睇嘢嘅時候唔能夠好 free， 會俾佢限制住。咁而好多時候玩文本顛覆咧，有個效果就嘗試令到我哋可以從呢啲黑板印象中咧解放出嚟。咁呢個就係所謂嗰個咩？咁所以有啲人會分析到一成周星馳嘅電影咧。可能會有個解構嘅效果，重新對峙嗰啲喺個文本裏面有嘅價值觀，係、啦，譬如嗰啲豬肉佬或者嗰啲才子，嗰啲 idea 全部都係咁嘅，令到咧我哋可以從中咧有一個新嘅角度咧睇個世界，呢、個可能係有某一種造成嘅功能嘅，咁佢都係咁講，咁但得唔得咧？可以傾下我哋， 因為我會覺得好啊， 阿全太少講嘢啊，使得， 我覺得唔係好得㗎，因為我覺得咧，就係佢只係講咗一個同我哋原本一般期待嘅嗰種價值觀唔同啦，或者我哋一般所認知嘅價值觀唔同，但係遠遠未去到真係可以動搖到我哋嘅價值觀，令到我哋鬆動翻出嚟，或者重新。 你自己太 stubborn 㗎。唔係啊，唔關事喎，因為我覺得正就因為咧，佢要我哋搞笑啊，即係佢用嗰啲，即係一嚟咧，嗰啲位好 minor 嘅，佢唔係成個主題嚟嘅，即係佢係純粹愛嚟搞下笑。二嚟咧，就當你搞咗笑咧，你唔會 take it serious 嘅。你就覺得我、笑完，我係咯，就係、是、我冇話事必要靚仔嘅咁樣，即係咁咯，就係、是、咁就完咯。所以你唔會好認真看待，你唔會覺得啊係咯，我會唔會應該諗翻啊？其實英雄唔一定靚仔嘅喎，大俠唔一定靚仔，你唔會好 take it serious 嘅嗰啲位你就笑咯。笑完就冇噶啦，我覺得。 我成日幫我一個回應，我好快 message 講，即係我成日 defend 下，即係有啲人會話咧，喂你冇 take it serious 咧，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好多時候會咁樣覺得就係、是，如果成功顛覆到嗰個價值嘅對立咧，你冇認真對待都好啦，但你會中咗噶啦，即係佢成功顛覆到啊，你冇認真諗佢都可以當係笑話都好啦，但你會俾佢影響咗你對佢嘅睇法嘅已經，咁、可能唔關你會唔會認真對待佢事，即係我唔係話我，即係我估有啲人會咁樣回應啦，係啦，咁啊， 我自己反而覺得。佢的確我贊成有好多位就純粹笑一笑嘅，但係咧，我覺得比較成功嘅咧就係嗰種反英雄嗰種睇法，即係咧，我頭先咪講嘅，即係佢 周星馳總係飾演一啲小人物角色啦，有好多平常人有嘅缺陷嘅，其實係貪錢啊、鹹濕啊呢啲缺陷，佢全部都有，而且佢好無恥地展現出嚟嘅，就係咁樣，佢都冇問題嘅咁樣。咁咧，我覺得呢、這個呢種反英雄嘅諗法係 OK 嘅，即係而且係有效力嘅，佢幾係滲到落我哋香港文化嘅，我覺得，即係喂大佬，英雄一定係咁嘅咩？一定係聖人咁嘅咩？全部嘢都好 perfect 嘅咩？呢啲係人之常情，而且係大家都會贊成嘅嘢嚟㗎嘛？呢一啲係，我覺得喺呢一點上佢係幾做到咯，即係如果你話顛覆， 我反而唔會用即係英雄或者反英雄呢個框架嚟睇佢可唔可以做到一個顛覆。我反而覺得佢話俾我哋知點樣做到人，即係做人啊，即係點樣可以睇個世界，用咗咩態度嚟做人咯。即係我反而覺得就係佢嗰種好嬉皮笑臉、好無厘頭嘅嗰種做人方式，其實影響到我哋即係好多香港人咯。即係你不知，因為嗰啲金句太金句啊，太容易朗朗上口，跟住你好容易學咗咧，你甚至學埋嗰種態度咧，即係嚟睇個世界，我覺得好唔同嘅喎。即係你會個人輕鬆好多、舒服好多，即係好多嘢唔使咁 take it serious。我反而覺得係呢一種，所以我覺得未即係對我嚟講未必係英唔英雄。嗰、那個框架去睇咯， 同埋我會覺得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第一次睇嘅時候就會覺得啲嘢啊好得意啦，咁跟住如果再諗下都幾顛覆喎，因為同我哋原本嘅預期好唔同啦。佢將譬如頭先四哥講到嗰啲英雄形象有種轉變啦，至少同我哋一般人諗嘅唔同啦，即係至少睇嗰類型嘅啊睇特務片啊應該係咁嘅，佢唔係。咁但係其實好多嘢我又會同時覺得係好保守嘅喺成個大浪嗰度。即係第一就係當然佢嗰啲嗱，你發覺佢做嘅係小人物啦，雖然，但係佢都係一個好威嘅小人物嚟嘅，即係解決一切問題嘅關鍵啦。嗱，呢啲係好傳統嘅，你電影或者小都係有一個主角。 而且我插一句先，而且你留意一下佢嗰啲女角色咧，其實好多時都仲係幾父權嘅框架底下，即係冇乜實際嘅 function 嘅，純粹係佢打贏個大佬之後嘅獎品嚟嘅。好多時都係咁，即係最明顯就係食神嘅，食神莫文蔚咧，即係好似咧係啦，就要佢成功贏嘅之後咧，就攞翻個靚咗嘅版本，即係好似個女角嘅價值就係靚咯，到最尾，然後就得到 咯。少林足球都係嘅，佢都要變翻靚咁先得嘅。即係 所以呢個係冇即係依然係有一種父權嘅意識喺邊，冇顛覆到咯。 即係如果你話傳統係有一種父權意識，其實個裏邊都依然喺度啦，有啲嘢。咁當然佢嗰個人就唔係一開始就英雄到尾咁樣。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小人物，其實佢都向往成為一個英雄嘅，好多時會。咁當然佢做出嚟嘅有啲效果，譬如你就算睇零零七。佢都係做翻007嘅姿勢嘛，不過佢用一個誇張啲啊，或者周圍啲 context 唔同咗，令你覺得搞笑啦。咁你以為好似好唔同，咁但係你諗深一層，其實佢都係要成為一個解決一切問題嘅人。佢小人物都要成為大英雄啊嘛，到最後打贏火雲邪神嘅，始終都係嗰個小子。 甚至佢形象最尾都係變翻大俠咁啦， 係啊， 即係變翻 poster 都係嗰、那個嗰種大俠嘅嗰個形象。 所以變咗到最後，其實好似啊。雖然睇落去，如果你話好顛覆，就好似你甚至加啲自己好後現代，但其實佢成套戲好多時整體，尤其是佢自己導演編劇嗰啲，係好傳統啊！我會覺得，即係只不過個人物同傳統嘅故事處理方法有啲唔同，但係佢成個都係體現緊傳統嘅價值觀，只係俾另一條路你去到做同樣嘅嘢啫，到最後。但你又有個可能壞處添啊，甚至即係唔係淨係話唔夠顛覆，而係你會覺得佢顛覆咗。因为睇落去好搞笑，你吸引咗嘛嗰啲，你就会觉得如果你照佢咁做咧，你就已经系好反传统啦，做紧啲好新嘅嘢啦，为啲弱势社群平反啦。但其实唔系啊嘛，即系类似系我资本主义社会，我都好不满噶，我咁穷，我点做啊？我咪努力做个有钱人咯。咁我咪颠覆咗我原本嗰个咁低嘅地位咯。但其实我系 confirm 紧，肯定咗玩紧呢个游戏啊嘛。 所以就系透过反英雄嚟 confirm 翻英雄嗰套价值。 嗰个价值系好多时我觉得有少。 而我觉得最不满嗰个位，我自己咧就系、是、佢开头。就是一个小人物，然后就变成一个大师，变成一个大师之后咧，好似冇咗以前嗰啲小人物嘅嗰啲特质咁啊！有阵时啊，功夫系啦，我觉得，而呢个都算啦，即系佢小人物之余，佢都向往嗰个主流价值观啦，就系、是、做嗰种英雄啦。但系个转折位佢系完全处理唔到嘅，我觉得系。点解我有一个小人物会变成咗嗰个大师咧？我明明譬如功夫咁，我明明好水皮噶嘛，點解無端端咁勁咧？就係咧，佢永遠嘅答案就係、是：哦，原來你係一個旷世嘅武學奇才，即係呢種佢唔識得用一啲。譬如練功啊， 食神得唔得咁？去咗中華廚 藝，呢個算 成日都係咁噶， 食神先 係。但係我講一個就係我成，其實我覺得佢可以分析嘅，佢顛覆到啲咩，同埋顛覆唔到啲乜。我覺得頭先嗰啲有啲黑板印象顛覆唔到嘅，我認同嘅。即係頭先你哋講好多，但我覺得顛覆做啲咩咧？係顛覆咗我哋對世界某啲睇法。即係有時會話周星馳後現代咧，除咗顛覆到係對某啲嘢嘅黑板印象之外咧，有包括埋覺得個世界唔係有一個普遍統一嘅理序喺度。 後現代貿易思想就冇啊嘛，即係每個細嘅每個細嘅 localize 所嘅 area 度，自己喺個 area 裏面可能有啲利罪，但係冇一個大嘅罪事啊嘛。所以成日咁，即係譬如頭先四哥講話，喂，佢冇啦，原來佢就係一個 concept 冇奇才，所以冇解釋㗎。佢我覺得好多時候佢整啲 default 係咩？就係、是、我哋唔係覺得啲嘢一定要解釋，就係、是、我哋覺得有啲嘢解釋咩嘢，咩或者一個理由，係一個成功嘅解釋啦。其實用緊舊一套世界觀，既有好完整嘅好現代世界觀， 但我有啲少少唔同意喎呢度，因為我會覺得嗰、那個你唔解釋一樣嘢有兩可能性，一個就係你。你特登要唔解釋，去強調唔需要解釋。一個係你只係解釋能力差，解釋唔到。我覺得佢好多戲咧，兩樣嘢。第一就係、是，譬如你話佢科學現代咧，咁我都可以解好多嘅。佢好碎片化，將啲嘢拼湊，因為佢好多嘢將唔同元素拼湊。但係你睇翻咧，其實佢成個故事係好傳統嘅，起承轉合嗰啲，你 follow 到噶嘛、那個故仔。你即係中間某啲個別細節，所以突然間有意外。同埋咧，有佢好中意講一啲道理嘅，我覺得。但係呢個譬如啊，人冇夢想咪同鹹魚一樣咯。嗱，聽落去咁幾搞笑，幾特別，好似好。但你諗真啲，其實嗰啲 message 係好傳統噶嘛。 我認同啊，但我想講清楚我 point 就係、是，佢成個大古仔嗰啲係未必得嘅。但係好多細故事令到佢好割裂嘅，就係、是、無啦啦件事好細嘅，即係喺成個九十分鐘嘅戲裏邊嘅嘅五分鐘十分鐘咧，係好九係九唔搭八嘅無厘頭嘅。我意思係人喺譬如舉例觀影經驗啊，或藝術經驗啦，好多時候你仍然用舊一套框架睇嘅，即係連觀影啊藝術呢啲呢個判斷咧，都有啲框架喺度噶嘛。佢喺嗰啲位置上面令我哋咧可以有多咗空間咧，係突破咗舊嗰套，即係仲多咗百花齊放嘅空間喺度。 即係唐伯虎無端賣廣告嗰啲， 類似咯。 大陸物探無端頒獎禮咁樣， 係啦，呢啲係一啲其實原本嚟講，你作為一個觀影經驗，覺得好奇怪㗎。但係我覺得佢呢啲令到你接受咗多咗好多其實第二種藝術嘅空間去做。咁呢啲我覺得都係一種啲，但係佢唔係好成功突破大嗰個空間度咯。 我有些少懷疑啊，因為咧。講到尾，周星馳嗰種小人物嘅角色，嗰種姿態其實本身就好香港人嘅，即係所以我而家一路討論開啦，我嘅讀法就會係有一啲咧外來嘅價值觀，其實 James Bond 啊呢啲咁樣咧，或者一啲傳統嘅價值觀啦，嗰啲我哋覺得好嘅嘢，然後咧佢其實係用翻香港身份去對應啊，我會覺得佢做緊呢一樣，咁佢係咪真係扭轉到我哋香港人嗰種譬如貪錢啊、鹹濕啊呢啲價值觀？ 我覺得呢啲唔得嘅，我就我意思 exact 就呢啲。 所以我會覺得佢係有好多小聰明，但係又冇乜大智慧咁成日覺得。 即係話佢唔係全部顛覆唔到咯，佢喺某啲 area 咁做到某啲效果咯，我覺得。 呢個我都贊成嘅。 好，咁就贊成就得啦。咁時間差唔多，我哋都講嘢講咗好耐啦，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周星馳嘅哲學。Thank you.